好肥我得差呢条，依个系储埋咗两大半年嘅超级英雄频道拍档，依系专系揾亲嘅，揾依一讲起依系冇得揾嘅，揾嘅先嚟。 我大 哥，系啦，一啲通常一讲到超级英雄系揾你噶啦。 西片 系啦，西片都难啲，因为西片有时咧，你睇嗰间就系去绿宝类，去绿宝啊，或者系拳王外传嗰啲，你唔少，冇讲嘅其实系。唔係喎，唔好睇，係有時啲西片有時你唔知講入邊入頭講好。 係。 但係你話好似你話 DC 同埋 Marvel 本身佢有一個系列咧，你相對容易整理啊嘛。 嗯。 佢一年作咗一套，好似咁六月啦，又遇到黑鳳凰啦。 一年兩套，起碼兩套，淨係 Marvel 自己本身。 Marvel 有兩套 ，DC 兩套 ，Fox 就一套，至兩套。 DC Fox 係啊，差唔多 Fox 而家就爭啲啦。 Fox 一至兩，即係其實應該 Marvel 一定兩套啦。Fox 同 DC 係各自一套至兩套。 系啊，咁啊十一年22套啫，每年坐底都两套啦。 咪就咯，咁加埋埋，但系 DC 就应该越嚟越多噶啦，系啦 ，Fox 就冇啦。 Fox 要喺新应该新体制之下睇佢点搞，因为佢新体制之下其实佢好多嘢佢而家未。 Fox 已经 cut 紧噶啦，因为佢嗰啲电视剧都 cut 落，我唔记得嗰套叫乜鬼嘢X-Men 嘅电视剧佢都 cut 落。 又唔到喎，因為其實相比 DC 嗰 DC 啲電視劇，相做得比較好嚟講 ，Marvel 嗰邊電視劇係偏弱嘅，唔係話即係佢冇話將 DC 咁炒得咁熱咯 ，cut 都正常。同埋佢而家因為佢始終啲DC Plus 咧，佢要將 cut 咗嘢搬過去嗰度咧，去重新去做一個節目，即係重新整理下節目啦。 係佢而家整理緊啲版權，佢照計就係佢之前賣出去嗰啲即係 Fox 嗰啲，基本上就 cut 緊㗎啦。咁但係嚟緊 Disney Plus 嘅，起碼好似開緊起碼三套嘅，係啦，就睇下幾時。 即係今年年尾，因為嗱講翻即係講咗先 DC 先啦。DC 嘅情況就係而家佢《自殺特工隊二》係搞緊啦，James Gunn 係啊 ，James Gunn 話而家搞埋 Suicide Squad 二先至翻去歸隊搞《加人士三》 啊，避一避風頭啊，避完風頭翻過去咯。呢啲屌都係抄咁勁，結果原來又純粹避一避風頭好啦，等落雨咁樣停咗雨，先風險冇咁緊，翻翻轉頭咯。 不過其實佢係 A 四，佢都仲係打嗰個 producer 嚟嘅。 係啊。咁你當時仲係有時仲要佢，因為 A 三同 A 四一齊搞嘅兩套係。 嗯。 如果唔係一齊搞，冇人一年出套啊！依咁嘅做嘅大製作。 係啊，好咁係好難嘅。 依類咁嘅製作，如果你換咗其他電視其他 幾都做一年啦。 咪就咯，其他電影公司起碼搞兩年嘅，依兩年以上。咁啊，你睇下華納怪獸產地系列，起碼兩年以上嘅呢啲，因為你咁大製作，你由事前準備到事後後期製作，起碼搞兩年。 拍都拍， 起碼拍半年。係啦，跟住做前後加埋埋，起碼年半至兩年。係 啊。 你DC佢一係一口氣連拍兩套嘛，咁佢連拍兩套嘅話，佢相對嚟講咪容易夾人手啊 ，cut 咯。因為坐緊第一段拍咗，就第二年佢差唔多舊年復仇者三嗰時，其實佢拍起咗噶啦，應該都。 我咁佢預曬嘅，佢 Phase Three 係預好曬，係一次過完。咁咧原你諗下，原本 End Game 就係 Infinity War Part Two 嚟噶嘛。係 啊，佢前後篇啫嘛。所以佢差唔多，所以佢能夠喺一年再拍都係純粹因為佢係一籌一先，即係好似日本動畫咁樣咯。頭嗰四集係一次一齊製作噶嘛，一二三四一齊製作，跟住五六七八咁做噶嘛佢。你唔能夠等一集做完睇第二集㗎，咁做唔切㗎。嗱，講 DC 先啦。嗱 ，DC 奶其實正義同盟即係啲人提佢，其實我覺得 OK 啦。我唔即係舊年之前都講過，佢又唔係太差啫。水行合奏 OK 可以嘅，我係 OK 咯。 水行合都 OK 嘅。 即係對我 常常咁樣咯， 因為我以前都講過喺度就係、是、對 superhero 呢類所謂叫做連續劇式嘅 superhero 咧，第一集你知冇甩碌就得噶啦，即係冇甩得好，你唔應該講冇甩碌甩到好似殺特工隊嗰啲級數嘅話咧 ，OK 難睇，大家都接受嘅，其實係 OK。當然啦，你話好似 Iron Man 第一集咁誇張就難講啦，或者郭天雄咁第一集好正嘅，少有唔係話你咁最好啦。一般嚟講，你矮俠啊、雷神一啊嗰啲級數，或者係我冇蝙蝠唔用，咁依家蜘蛛都算好睇，即系就咪黑豹其实 O K， 我唔觉得唔系差嘅黑豹都 O K， 即系叫麻麻地唔错得噶啦，收货啦。 Captain Marvel 咯， 系咯，咁麻地咯。 系啊，但你又唔会觉得好差嗰只？ 即系睇落去你唔会话又觉得啊，掟个掟汽水咁样吸数，睇落 O K 啊，唔错咁样得噶啦。第一集，因为第一通同第一集咧，依个系 Marvel 公司成功嘅道理就系第一集摸咗你观众想要啲咩先。 第二集開始掌握咗之後就開始已經發展，第三集嚟了。 雷神其实是最 最有呢个公式嘅， 最系啦，因为你佢第一集其实麻麻地嘅，但系佢出咗 Loki 同埋雷神嗰、那个即系嗰个兄弟情出嚟啊嘛，咁佢即刻已经系 Avenger 已经系讲 Loki 啦，第二集其实基本上系加重咗 Loki 嘅气氛咯， 所以三集就完全主角格局添，佢去到第二主角，即系佢呢样嘢就系佢要，因为佢第一集佢唔知道观众想要乜嘢啊，有时佢会比较佢模棱两可啲嘢系翻稳阵阵嘅，第一集都唔系好睇嘅，第二集入变咗好似迪士尼嗰啲动作片咁样 ，OK 噶，因为佢要知道观众想要啲咩嘢。第一集佢冇试水温嘅，其实就因为佢好处就系有大把片， 同埋带咗个角色出嚟咯先咯。 佢唔使交代剧情噶嘛，第一集第二集唔使交代剧情，咪可以玩得更开心啲咯。因为佢试水温，第一集佢特片多嘛，一年起码两至三套，佢唔就一套佢就一流流都唔怕嘅。同埋你追开嘢，追连续嘅心态，你追一套嘢追埋两套。 但系 DC 就衰喺呢度，佢第一佢例如佢 Batman， 佢 Batman 第一出嚟就同超人打啦，咁就 应该 Batman 一套，应该其实应该 Batman 同埋神奇侠咧系应该摆喺正义联盟之前嘅，大家睇热唔系摆喺 BBS 之前， 系 等佢热咗身先，等观众 warm up 咗之后先至入去BBS， 然后正义同盟呢、這个先至系所以叫做。 第二套应该是 Batman， 然之后是可能 神奇侠， 系超人客串下咁样嗰啲嚟噶嘛。 系啊， 佢 即系嚟，因为佢太心急啦。呢样嘢就其实好多衰就衰心急。DC 佢嗱水行就回复正常啦，就稳阵嘅，之后就买咗教训，好稳阵。古仔亦都黄四平八稳啦，甚至我觉得有少其实中段有少少抌啊。因为我成日形容 DC 就系几长戏啊啲嘢，啰嗦啊。有时啲嘢废话唔使咁多废话去讲，直接去咗。 导演都话佢系当系独立戏咁样拍噶，佢即系尽量唔好楞到正义联盟嗰啲嘢嘅咁样，即系当佢系好似喺段水行口，好似直头冇乜其他角色参与 嘅。净系客串一两个镜头咁样啫嘛，我嘅印象好似有冇咧？都好似唔咁样，有冇冇？ 冇。 原独立系温子杰独立嚟拍嘅温子仁。 系啊，袁子温 温子仁， 温子仁， 独立拍咁啊佢， 系啊，佢即系佢当佢唔同，佢唔会同正义联盟有好多即系牵扯嘅 安全嘅，唔使烦，同埋佢一正义联盟而都唔知点好，你而家交落去，你唔知你唔你嘅系几头痛，同埋 DC 啲演员好乱嘅，因为 Marvel 佢一样嘢就系签死约，你就做咗我演员咧。你当呢个大家庭噶啦，有咩嘢你都出嚟噶啦。但 DC 麻烦啊嘛，你换嚟换去啲演员啊导演换嚟换去搞乱集，你又唔系连啲观众，啲观众唔知都唔知点适应。 演员都 OK 嘅，但系导演就佢真系好似又炒嚟炒去都唔知道想点咁样。 佢换嚟换去，因为佢其实佢 DC 佢呢啲人真系佢铺雕，佢唔系佢问题唔系出喺个演员或者系个导演，佢铺雕手问题，佢个铺雕咁啊，佢工作佢个铺成个工作室。嗰、那個管理問題 係咁，你公平啲咁講，其實你睇翻，其實就唔係 DC 嘅，係華納嚟嘅，佢就冇一個獨立部門去處理 DC 啲 franchise 噶嘛。但係 Marvel 其實 Marvel Studio 佢 就係一個 獨立一間公司，佢根本就連迪士尼佢都可以唔理咁滯，佢去獨立去處理。 基本上除非嘈得好，基本上除得嘈好離譜嘅嘢，咪迪士尼唔理你㗎。即係迪士尼意外地。在對 Marvel 嗰、那個管制上面係相對比較少嘅。 我諗佢有協議嘅，佢買嗰陣時候有啲協議， 啊、 買翻嚟嗰陣時係獨立啲嘅。即係例如 Pixar 佢都賺，佢都唔理得好多，佢都係即 係。總之你唔好太，總之你唔好太過分，踩到我條底線嘅話，佢有你㗎啦。但係話佢本身冇幫 DC 做一個叫獨立嘅部門，專門處理 DC 嘅係依個係問題嘅，因為啲 Fox 咁其實佢有一個專門部門處理 Marvel 係 Marvel 英雄嗰啲嘢嘅，睇到嘅佢嗰啲部門係專門就話。X-Men 啊 ，Wolverine 啊，啲潘佢有个专门嘅部门去住话度呢班有嘅嘢，佢其他唔使搞嘅。但我感觉上话就冇一个部门专门处理 DC， 所以佢搞到就个套作品好似冇。 你 Zack Snyder 你有写上嚟，佢又 唔挑你又， 佢又系咯，佢又为咗放低啲嘢就走咗去。 因为首先就佢蝙蝠侠本身你只做两套，跟住又换角啦，蝙蝠侠我都唔知点算好， 唉。系咯，佢就独立，佢独立电影都唔系佢嘅，而家好似系嘛？ 咪就咯，所以即系蝙蝠侠你又成换角，观即系 Marvel 嗰阵就系 Marvel 最狼就系一 Marvel 啦，或者 Fox 都系啊，一个演员一签签咪长约，签咗十年八年嘅，你冇话你冇话接下一签签咪长约嘅，搵啲唔系好红嘅，因为惊你走人，惊你跳，惊你走嚟走去啊嘛， 佢而家揾嘅演員啲嗱當年簽阿 Hugh Jackman 嗰時，簽咗一個其實澳洲演員，唔係可能有做 Wolverine 嗰年代，冇人識嘅就係佢做 Wolverine。 哦，咁佢都 係 俾 Wolverine 做男人先賺 氣。佢做佢一場演員嚟嘅嘛，做歌劇，佢唱歌劇嘅嘛，佢音樂劇嘅嘛。跟住Marvel 系列裏面，Marvel 電影嗰邊最紅已經係去到我多加商啦。 咁咪講呢個直頭後期添啦，你前期佢就。初頭嗰六個 全部 我 覺得 意思係 Scarlett Johansson 係比較紅少少，Robert Downey Jr. 就 貝隆不黑嗰時 係啦，佢嗰陣時就係 梅啊 梅啊谷底嚟 嘅，跟住 Chris Evans 又係 Chris Rock 又係個梅啊梅啊咧。 女神同隊長係初頭好少片酬添嘅咋， 佢係咁係，佢又佢嗰陣佢喺呢樣依行要大喇叭啦。 係佢第一套嗰陣時好似幾廿啊，即係幾十萬美金咁樣嘅咋。 係佢所以佢好處就係佢因為佢平佢演員唔出名，簽平嘅簽咪長約，咁紅咗咪同咗佢加，因為起碼一樣就係、是。签咗约加合改合约加嘢片酬好过，如果你同你逐个同你签，你就麻烦埋啦，跳佢云舞。 咁你到时套戏都红咗咯，咁你系喺可以票房度收得翻嚟。 系啊，佢分红嘅嘛，依又系。所以佢依样嘢，佢最聪明就系佢搵啲，甚至而家去矮侠啊，佢都唔系好红嘅咋，矮侠嗰啲。佢演员矮侠啊，甚至星爵嗰啲，全部都系想叫做二线、一线尾、二线头咧，二线中嘅啫。即系佢，所以佢相对讲就唔使好似DC 咁样。蝙蝠代咗跳槽，又有最红嘅演员。好啦，一红咗之后就跳咗啦。你成个坐咗喺度，你成个计划又唔知点算啦。因为我即系华诺顿系好少到嘅，就系当初佢红咗，但系佢当初佢红佢个红，佢唔肯出嚟做哭，结果咪换咗咪换你咯，换咗人掂。但系好少啦，依系少数例外，少数系叫做甩落例子啊嘛。所以双人今次其实啲演员都唔系好红嘅，就双人合。依咁啊 DC 系啊，相对嚟讲依批其实系搵翻啲唔系太红嘅。 哦，系啊，你例如闪电侠佢喺怪兽入边都系做配角嘅，即系做系咯，做 配角啫 嘛。 佢 Christian 魔牙咁样，要但就又唔系我印象，佢又唔系乜红星嚟嘅，又啲演员红嘅肌肉佬，依类咁嘅演员容易揾啊，容易讲数，同埋佢叫咩做乜啊嘛，唔使烦啊嘛。因为你而家要搞而家咁大制作，你双双侠第一集唔 OK 嘅，有第二集嘅。如呢啲嘢一定超过起码三套，你唔知佢三套为尾本。咁签三套嘅话，你 O K 唔使烦，你话你只有嗰两套，你可以安心去度啲其他 care 呀嘢，唔使投控。但系咁样蝙蝠侠佢做咗两套，先之后做咗一套BVS 正义联盟，就已经系跳你速，已经上已经硬啦，死怎就死咗噶啦。你佢不配角你可以豪华，我配角系咪？睇先，做一双合个妈系。 你个 Kimmy 咩？冇所谓，做阿妈啫嘛。你可以喺炸地就可以完全唔出场嘅呢啲。即系做阿妈啊，做老豆啊，呢角色红紧要嘅。第二集你可以唔佢唔出场唔紧要啊嘛。即系即系好似动画咁样，主角揾新人声优，新人声优佢一次真系都平啊嘛。配角揾大牌声优配咯，帮佢抬轿咯。因为配角唔系赚下出场啊嘛，平好多咪配角佢唔掂，佢唔出唔到嚟，咪随时揾咗第二个唔出佢咯。但系主角系望唔出佢啊嘛。呢个就系 DC 终于学到教训，张合醒目咗嘅。但其实古仔睇翻即系讲翻古仔啦。其实我即系呢样嘢就一次同我妹啊，同阿夏木贝我倾开就系，点解 DC 始终玩阿妈嘅咧？从早啲阿妈瞓咗啲 DC 啲片就系、是，嗱，壮铁英雄就唔使讲啦，就睇佢睇阿超人同阿妈父母一齐成长啦。跟住咧 ，B B 最惊险啦，你阿妈即系我阿妈，即系你问冇嘢嘅。跟住好啦，双侠又系阿妈，失神又系阿妈，你好多都系阿妈。 温多 文 咯， 温多文都系阿妈。 都系佢女王啊嘛，佢成个岛都系女人嚟嘅。 套套咗阿妈咧，即系我有啲先话你乱，你班人做乜咁乱舞啊？套套阿妈，你套套玩阿妈，顶你个肺！ 系超人好啲啦，超人就系阿爸阿妈都喺度。 系啊，起码有啲分配下，即系大佬又死咗嘛，咁你都。 系阿爸死咗，得翻阿妈咯。 有佢次次玩阿妈，咦，好怪嘅。Marvel X-Men 唔好讲 ，X-Men 佢一般都系对孤儿就父母嘅戏份少，好少嘅。 吓。 Marvel 咧。父系比较重啲嘅父系，主要系佢偏系父系嘅 ，Marvel 嘅 Superhero。阿妈出场嘅机会系偏少 ，DC 嘅集集基本上除咗大集嗰套之外，全部都系阿妈。即系佢啊，即系阿妈至上主义嚟嘅，成组成班友都系，甚至黑怕有阿妈少咗，黑怕有老豆，黑怕老豆多啲，阿妈戏份唔重嘅，即系啲阿妈主义嘅，即系 原曲之文就超抢戏啦，佢成日我，但系去到反而系中意我，佢修行啊，同埋佢日常生活嗰段，我今日拖啲其实。又唔知乜要兩 個，尤其是你一正圓環之後嘅事嚟噶啦嘛。 我其實唔好明點解要拖啲乜 DC 片要拍親都要拍兩個半鐘嘅咧，我唔係好明。呢套嘢我兩個中間其實好多嘢可以 cut 咗佢嘅，其實兩個鐘頭差唔多，因為兩個半鐘頭其實我會幾Jupiter Hill 除非文氣多，唔係話兩個半鐘頭其實幾吃力。我睇中途其實黑眼瞓喺度。 系，如果你獨立一個，即系你一攞翻嚟啊，你啊嗰、那個即系 A 三 A 四嗰個比較啫嘛，就爭嗰半個鐘。咁你嗰、那個，但系你大堆頭，你又唔覺得佢咁長嘅，其實。 嗯。 系，但系如果你單頭嘅話，你就集中喺一個氣氛嘅時候，你啲文氣就變咗好，即系變咗嗰個好好廁所位嗰、那個那個感覺。 嗯。嗯 系唔系唔？ 太多次所谓， 变咗拖咗，变咗好似拖慢咗个节奏咯。最紧要系， 因为其实呢条片，我觉得你只要出呢条片，你一动作多啊 ，CG 特技多嘅话咧，你考虑观众会攰，所以去厕所位咧，两个钟头其实差唔多，两个钟头，两个半钟头其实系复仇一三四呢种系属于叫颇为例外嘅。中段佢都有几个去厕所位噶，其实。雖然都係叫搞笑或者唔好重要嘅，中段咧話佢揾黃寶石嗰段去廁所位嘅，其實算係佢俾佢俾去廁所嘅，其實都係。但係你兩個半鐘頭其實冇廁所位，其實會幾近，變咗觀眾會攰同埋會悶。你可以睇落去，中段咧佢又走嚟走去，唔知做乜嗰下啊嘛。 係想你講想 係啊，就係走唔知做乜嘅，即係會變咗後會嘅入邊又係。又兄啲兄反正你都系兄弟兄弟生產嗰，你可唔可以騎嚟橋？你唔使咁拍咁長噶，呢兩個鐘頭搞掂佢啦。但整體嚟講，我 OK 啦。即係總結嚟講，冇失望，都冇話特別驚喜嘅。OK 啦，呢度有我幾期如果第二集嚟講，佢好睇過雷神添。 嚇、啊，雷神咧，咁佢個別場口都 OK 嘅，但係佢中間嗰啲轉接位就比較甩點樣 漏唔上。 系啰嗦咗少少， 啰嗦咯。 即系例如你争即系佢叫咩争皇位嗰度，你基本上唔使拖到咁后先至，即系讲佢好似即系要即系初头咪话阿 Mira 揾佢，然之后好似请佢出山咁样，然之后就但其实喂你谂下 Justin JL 嗰段啊，已经佢。基本上想企咗出嚟噶啦嘛， 系唔使咁多，唔使讲咁多 key 卡嘢噶嘛，可以 系又讲咩死嗰个 Ocean Master 又点样威胁啲人类啊，又即系喺度搞海啸嗰段啊，就唔系话多余啊，但系你可以 cut 短翻少少， 节奏紧凑啲咧， 系啊。 即系套阿雷神嗰句啦，依咪兄弟生产嘅嘢，求其加加算为数咯。阿成嗰句并在于话，即系兄弟生产之类咁嘢啦。嗱，虽然个沙赞就好多，沙赞佢叫快啊嘛，佢节奏两个钟头左右够快，冇乜啰嗦嗦嘢。虽然我觉得都系啰嗦，但系相对因为佢节奏够快，即系两个钟头可以接受嘅。 哦，佢依家算短嘅， 短啲先嚟，我算短，两个钟头多啲，103分钟啫嘛。 佢同 Wonder Woman 系差唔多嘅个节奏，即系嗰个长度。 132分钟睇翻Mickey 就132。 嗯。 节奏快，冇乜无谓谓嘅拖戏，热闹闹，好难得地 DC 有套片系热闹闹嘅，系开开心心。因为呢类咁嘅热闹闹片，通常就系咩佢有似空 coming 咯，佢有少少刻意走空 coming 嗰嘅路线嘅，但相比嚟讲，佢就更低年向，更僆仔向，佢嗰个取态。 我谂佢主角都系一班细路仔啊嘛， 十几岁到啊，作中生咯， 系啊，初中至高中之间， 系咯，依个年纪嘛，佢因为佢希望开拓僆仔市场啊嘛，因为呢个嘢其实 DC 从来都系 DC 宇宙从来都系阴，即系走大人路线啦。观众即系细路仔唔会细路仔，除非你真系除非 DC fans 唔系话，你细路仔系本嚟唔会中意睇唔会俾唔应该唔讲话中意睇就系佢对佢俾冇咁嘅兴趣啦。但相比嚟讲，其实沙赞就真系开心 完全是佢好黃到雖然漫畫好似有時漫畫嗰個格局就係佢僆仔某日突然間俾人得咗神奇力量，跟住打怪人嗰種，好鍾意僆仔。我形容就咩鍾意集結兩個鍾意病嘅對決，僆仔又鍾意病，個伯又鍾意病，個伯笑碌咗喺度。我心諗阿伯，你俾你老豆你阿哥睇你唔起啫，你就係大佬真係好鍾意病。你老豆睇我唔起，阿爸阿哥睇我唔起，所以我报仇。哇！你都好中意喎，你都啲厨艺爆炸嗰套嘢系，但 系咯，佢攞咗个力量之后，都系第一时间揾阿揾老豆 报仇 咯。 系即系，我嘅呢种就系咁，我觉得呢样有几有共鸣嘅。啲厨艺僆仔好中意呢样咁嘅嘢嘅，鬼佬鬼佬厨艺僆仔啊嘛。同埋佢有一样就系呢样嘢系阿校会提出嘅，就系佢即系佢讲话就系、是、啲喂。主角变身前变身后嘅性格差得比较大喎。变身前呢係所谓嗰种叫死小孩个性。 係。 成日搵阿媽嗰全世界都唔知佢卡嘢。变身之后突然间嘩因为突然间变身之后好似变咗你个人㗎用人格定係你嘅另一面解放咗。变好轻佻啊成日都变身攞沙站周围去玩嚟玩去咁样。即同佢之前就搵阿媽嗰个性格有啲好似唔好夹喎。佢個演員，我覺得似係個演員唔係好掌握到，定係個編劇想搞開心啲，變咗佢兩個人變咗真係唔係變唔變身後問題啦已經。 哦，係啊，直頭係變咗兩個人嘅咁講，嗰、那個成個即係點講？佢例如你變咗身之後，佢已經佢好似同嗰、那個即係揸拐杖嗰、那個 靚仔， 那個靚仔好似變咗。变咗好似唔系朋友咁样， 系因为佢之前佢系啦，所以朋友嘅关系，但系变咗身之后，突然间你嗰个关系好似唔同咗，即系你突然间因为变，虽然话个人变咗，外表变咗之后，性格会有啲变唔出奇，但系你唔系话慢慢改变嗰种，系一下变咗，一下子你嘅性格可能会唔系，佢对自己都变咗啦。之前佢一直要逃走搵阿妈噶嘛，就变身之后，突然间好似唔记得咗件事咁样，即系嗰个落差，我觉得系几有啲怪嘅。但系佢呢点咧，我觉得其实 OK 嘅，又系。即系又热闹啦，同埋打即系最后嗰段即系中二集结咯，成班僆仔变晒沙赞，跟住走去唯有个大 boss 嗰啲，即系佢成个剧本，我嗰阵去到简陋，叫做简陋咧，即系佢想搵阿妈条线可能唔重要嘅，反而系佢搵咗阿妈咁快，咁阿妈一定系唔想要翻佢，叫佢翻要去养母嗰啲咁嘅啃，呢啲剧好啃嚟嘅，个大都系走个大 boss 好似真系争啲咯，个 boss 就唔似大 boss 咯。太多即系点讲咧？我即系厨艺病真系冇乜格我又唔知嗰格低格局啊！ 冇乜大嘅威胁，即系纯粹系攞咗力嘅力量啫嘛。 佢格局低，格局差，格局。你觉得佢唔似冇咩 boss 唔够入即系讲就唔够有型。 系你感觉就系、是、你佢而家系七宗罪，然之后就同对沙赞嘛。但系你而家就七宗罪要攞沙赞嗰个力量啊！但系你攞之后又点啫？好似冇乜。 唔乜嘢，我唔觉得好似有咩嘢喎，你又 系咯？个世界唔会点样咧？好似冇乜预示到有啲咩灾难嘅发生。 我又唔觉得佢有咩，即系佢你觉得佢 boss 就系、是、喂，呢个中二病佢可以做啲咩嘢啊？即系佢，你就觉得佢系个 boss 就咩？中二病爆发，老年老中二病爆发，就想搵你老豆报仇，报仇即系点啊？冇嘢，想攞嚟，攞嚟就 报咗啦， 就报咗，唔知做乜嘢，唔知做乜。 佢攞咗七大罪力量之后已经。 都已经报了了。我又不知道他怎样他甚至他想拿沙赞力量纯粹叫做什么当年你不给我就拿回那种心态而已嘛。是的。即是叫低很低层次变成就是所以形容的中二集结就是这样而已嘛。主角中二反派都中二两个低层次战斗来的。即是你说去你同一日走靓仔后生仔路线Homecoming, 起码就是一样就是个反派他为家人为非作歹都还叫做OK, 都叫同埋佢同主角冇仇冇怨啫，因为主角想要打要抢翻，因为佢做犯法嘢，主角阻止佢先打起上嚟啫嘛。 纯粹阻止佢嘅啫。 但呢度就纯粹咩？永久打，无啦啦揾阿沙仔打，纯粹抢力量，抢力量做咩？证明我系好真系拥有力量。哇，大佬，真系低低，即系中，真系完全，即系咁讨好僆仔系唔紧要，但你唔好将你自己嗰个拍摄嘅 level 都讲僆仔咁 level， 大佬，你高少即层次啊！即系完全是少年漫画里面第一集第一个反派出场嗰啲咁嘅桥嚟嘅， 同埋佢又即系佢又奇怪，佢又冇乜好似同其他角色互动喎。佢系纯粹话佢有粒子弹系超人嘅， 同埋佢啊，同埋佢个飞边系蝙蝠噶咯。 呢啲嘢有个依啲咁嘅嘢，依啲咁嘅嘢系廿克拍，系廿克 bit 啊，一百几廿 bit 度啊，即系咁。其实我唔重呢啲就我呢个就反而唔重要嘅，即系纯粹靓仔收藏呢啲咁嘅所谓嘅英雄道具，但系 系即系纯粹提一提啫，即系冇 意思。 咁嗰阵你个飞真定假你都唔知道啦。假 嗰只衣系几开真啦，通常。 即系粒子弹跌咗落坑渠咁，你都冇得无从稽考佢系真定假。 咁啊，依个叫改，即系我依个就纯粹系叫拉下啫。不如就系嗰班佢都陪嗰班僆，佢屋企嗰班僆仔几抢戏，嗰几个佢妹啊，佢妹啊，几抢戏几抢戏。不如好睇过佢两个，所以个主角添。即系嗰班嗰几个角色佢啲互动啊，佢即系有个佢依样嘢佢几好，佢有屋企感觉。有一个叫冇血缘关系屋企感觉，呢个几我觉得几好嘅呢段系，但整体嚟讲就系、是、即系如果你话呢套系 DC 最好嗰套，我最有娱乐性嗰套我 OK 嘅，最有娱乐性嘅话，纯粹最有娱乐性啊，要强调呢个字。但系如果你话最好嘅，我其实我觉得神奇女侠嘅最好系， 暂时都仲系嘅， 最神嘅最好之后其实我都系我讲天英雄啦。BBS 我覺得評價，如果你完全版即係杯威完全版評價咧，我覺得係 OK 嘅。即係聯盟就真係弱在佢真係唔識拍大集合嘅戲啦。大集合戲其實需要真係經驗嘅呢啲嘢，唔係話一同大集合其實都唔算差嘅。譬如我個然都佢講過啦，唔 OK 差咁樣啦，我又唔會話俾優評價好低嘅。 佢擺得太早啦，佢對大家對啲角色冇感情。如果你擺後少少都 OK 嘅。JL 呢套 就不過人家即係可能都講，因為仲有幾分鐘啦，起碼半個鐘啦。其實 DC 之後做情況係點啊 ？DC DC 而家佢啊都咪佢之後 Flash 佢 delay 咗，但係。跟住就暫時係 Batman 都未，好似未開嘅。 佢而家都未知邊個做新 Batman， 佢而家仲喺度兜緊頭。 佢好似揾到啦，但係佢但係就好難講嘅。但係就起碼但係未開鏡啦。神奇女俠咪拍緊咯。 神奇女俠啦，跟住Flash 神奇女俠即係 Flash 就唔知有啲 delay 咗，跟住鋼骨就唔知佢會唔會拍啦，因為呢輪黑人片喺荷里活其實都幾係重點去搞嘅。咁佢拍鋼骨，我諗佢都應該會搞鋼骨就，但因為佢而家情況就係佢 keep 住一年至少一套嘅話咧，神奇女俠咧今年講唔講切神奇女俠，我覺得會今年講唔切。如果係嘅今年其實佢得一套啫，有啲窄窄地喎，一套嘅話，你做係起碼一年兩套喎。 哦，咁 DC 就 有啲窄窄地喎，同埋今年佢有邊套咧？今印象中今年。就年就應該怪獸產地系列就一定唔可能咁快有第三集噶啦。佢依個大 project， 今年年尾就係、是、因為係我啲真係今年 冇啊，神奇女俠要下年啊。 哇！咁今年得一套啫，幾集使喎依樣嘢。因為你依係嘢，你起碼一年起碼至少有一套至兩套嘢，然後一套年尾一套，你一斷咗嘅話，其實會比較即係依個就華納即係。唔系佢唔系好重视呢、這个DC 英雄嗰个 project 啦。佢筹我呢个由呢个开头讲啦。 Suicide Squad 搞唔搞得掂啊？ 应该因为我提过，因为 James Gunn 佢嗰时照张相都仲系画佢草图，佢分镜草图，但唔知掂唔掂啊？因为自杀特工队二应该今年内一定要赶到嘅佢，因为佢如果今年内赶唔切嘅话咧，佢会 delay 佢拖埋拖埋加时三嗰个制作行程，因为佢预咗今年内一定要 KO 咗呢个 project， 然后就翻跳翻过去 Marvel 嗰边拍噶啦。 不过做前期唔得，2021喎。 哇，咁就大搵镬咯，咁可能真系两套喺度，即系叫同时拍噶咯。 佢前期搞掂咪走咯，只能够咁样，唯有系咁样翻，跟住翻。 因为佢 Marvel， 因为大隻其實差唔應該差唔多嘅銀河加時三咧，應該真係2021左右噶啦。因為佢而家 DC 就係合，跟住就係佢本來希望有三個，諗住係兩至三條線嘅，只係特工咗一嗰條線，跟DC 宇宙一條線，但係見到就 DC 又炒咗粉，只係特工咗又炒粉，兩套而家棘死咗，完全唔知點算，搞到後我係完全唔知佢點算係應該話。 哦，加拿士都系有得褪嘅，但系 Suicide Squad 就如果2021嘅话就 大喇镬噶啦， 好难搞。 你系就系佢应该2020年头已经搞掂噶啦，你咪2021噶啦，2021嘅话你就好大镬噶啦。 我覺得是 Flash 可以攝到上嚟嘅，佢冇其他 Batman 神奇女俠，而家又拍緊戲，喺下最快都下年年頭啦，神奇女俠快極都要， 係咁上下咯，2020年啊嘛， 係啊，跟住 Flash 咯，要希望 Flash 趕到去截咗佢，即係叫做填翻個空位啦。今年我就真係不抱期待啦。不過華納，我覺得佢好似唔好自在嘅華納，依個我覺得係華納，因為華納死症問題，佢唔自在，佢唔係好熱緊張 DC 呢個 project， 啲嘢有啲你咧嘿嘿。 咁 DC 只系其中一条线嘅，即系呢个就 唔不过咁霍士都系咁霍士，但系同一拉法霍士出嚟系其实紧张嘅霍士啲嘢系好啦。咁今日差唔多咯，因为其实被因为太隔太耐两套嘢咧，分能够记有几模糊，要讲嘢唔多。下 part 应该会长啲嘅，因为下 part 就下一辑就系、是、两套 Marvel， 又旧年都年尾嗰套 Marvel 系 Marvel 队长 唔系两咗年头嘅 Marvel 队长同埋复仇者联盟四。